新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。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强化建设启动，包括在我国在内的13个国家加入，成为初次的成员国。我国总理李显龙讲，印太经济强化保持开放，维持包容性和迅速性至关重要。强加必须让成员国继续同其他的伙伴合作，参与重贴的合作圈子，同时允许其他的国家在此的时候将加入。本地的官方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超过3000起，让我有两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2751起的病例，比前日少开76起，其中多数是本土的病例。每周的病例传播率微升到 1.12。另外，根据卫生部的统计，至今已经有过千人预约接种诺亚亚克斯的冠状疫苗。卫生部长王益康指出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慢性疾病，长期来讲啊，比短期的冠状的疫情更加具有挑战性。王益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T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讲，但是调子扩充医疗能力并不足够，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，就必须预防人民患上慢性的疾病。因此，我的未来10年将把医疗护理重点放在预防性的医疗上，以基层医疗的两位全科医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建屋发展局至今在黄金梯团租屋模式下推出的两个项目反应良好，因此当局将在20日的依旧租屋销售发动中推出另外两个黄金梯团租屋模式的项目。我国的食品局表示，正在密切留意从马来西亚入口的改革的情况，评价和入口商店的利益相关者合作，感到马国参田出口改革对我国所供应的影响。食品局说，让包括海从替代来源增加变现改革的入口，从现有非马国供应商增加冷冻界的入口，或者是使用库存中的解肉。新人对马来西亚人的费率以2创下历史新高，包以新人对3.1964人的。新传媒的现役新闻网 CNA 的报道，新人对人的费率在昨日下午1:48左右创新高，后回落到以新人对3.195人的。随着物价的上涨，更多人开始转达社信，祝达大家或者是超出的上点表示，过去几件日的业绩增加在两成，其中在全岛设有大约120家分店的日用品零售商 Value Shop 表示，近期不打算调整商品的价格。新闻报告完毕。